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了这东岳庙里的三多跟四绝，其实在这座东岳庙里可远不止这些典故。要知道东岳庙在元明清三代香火那是相当鼎盛，不光老百姓来这儿祭拜，皇室成员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清朝，每次皇上皇后去东陵祭祖，一出朝阳门头一站准是来这东岳庙里休息，所以说这东岳庙在当时可是红极一时啊。东岳庙里人来人往，香火挺旺，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座庙里却有很多奇怪的现象。东岳庙里为何挂着一对算盘？元朝建造为何有个青装塑像？本是官庙为何有个太监匾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东岳庙里怪事儿多。东岳庙真代门的东西山墙上分别挂着一个1米开外的大算盘，算盘的两边还配着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写的是毫厘不爽，胜除分明。您说这东岳庙里有神像不奇怪，可这墙上为什么会挂着两个铁算盘呢？老北京人都说这是东岳大帝给世人计算善恶功过的铁算盘。您这一辈子干过多少好事儿，多少坏事儿，东岳大帝只要扒拉扒拉算盘珠子，全给您算清楚了。俗话说得好，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您瞧，不光这詹代门的山墙上有算盘，速报司的门口也挂着一个，旁边还写着不由人算。可见这早先的老百姓全都信奉这神明有眼，善恶有报的道理。您可别小瞧这粘在门上的铁算盘，关于它的来历还有着一段典故呢。据说清�朝光绪6年的时候，朝廷里的户部侍郎常绪要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山西布政使宝亨的儿子为妻。早先儿女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您瞧，这一个是户部侍郎，一个是地方布政使，两家人都挺高兴的。商量好了之后，还特意找了一算命先生，选定阴历12月14号，阳历呢，也就是11月13号，这天办喜事结婚。算命先生说了，这日子是良辰吉日，保证小两口日后和和美美。常绪和宝亨两个人一听算命先生这话，也没多想，觉得不错，就按这个日期 下帖子请客，准备喜事儿了。朝廷官员联姻上门道喜的自然不会是小人物，这其中就有一位是朝廷御史，名叫邓承修。就在迎娶新娘的头一天，这邓承修带着贺礼就提前到了宝亨的府里。一到门口，这邓承修就跟门房的差人说了：“去和你们家老爷说一声，有客人道喜来了。”门房一听邓承修这口气，可就不乐意了。您想啊，这看门的能见过多大世面呢？更何况这邓承修也没有自报家门，结果这差人出口就把这邓承修给得罪了。我们家老爷忙着呢，得看看他有没有时间，万一没工夫，您就把这贺礼留下，改天见面。嘿，这话气得邓承修可是够呛啊，我给你们家道喜，你还给我脸子看。结果邓承修这心里头算是跟宝亨结下梁子了。本来一件喜事应该高高兴兴，可让这两家人没想到的是，一个门房的话却招惹了御史邓承修。邓承修回家之后合计着要公报私仇，不过你说人家结婚，他邓承修能找什么茬儿？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小两口结婚，这邓承修算是找不到什么突破口了。可是您说这事儿啊，也凑巧了。邓承修琢磨了半天，愣是在这良辰吉日上发现破绽了。此话怎讲呢？原来这位算命先生挑的这个日子，如果按照两个人的八字啊，或者黄历来看呢，确实是一好日子。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千算万算忘了一点，这阴历的12月14号是康熙的忌日。邓承修抓住这点死活不放啊，愣是把常旭和宝亨给参了一本，说这俩人呢是藐视王法。您说这康熙爷都死了158年了，即便早先这朝廷里边有这种规定，说是先皇忌日不得有喜庆之举，可是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些规矩早就被人们淡忘了。就说有人办喜事儿，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可是这回邓承修就是要死死咬住这条规矩不放。朝廷官员一看呢，也都挺同情常旭和这宝亨的，可是再一瞧这奏折，邓承修说的也没错。结果宝亨真是该着倒霉，被邓承修这么一折腾，下岗回家了。宝亨回家之后也不服气呀，这官丢的冤呐，于是天天骂这邓承修是一两面派的杨氏奸雄。既然你明知道是先皇的忌日，那你干嘛亲自来道喜来呀？这不是公报私仇吗？于是这宝亨就让他的外孙子做了一对大算盘，挂在了詹代门的东西山墙上，以便让老天爷给评评理，给算算。据说呀，自打这算盘一挂上，邓承修还真是没出几年的功夫就死了。这事儿传开以后，朝廷上下好多知情的人都说，这邓承修啊，正是应验了詹代门前这楹联上的话，杨氏奸雄，为天害理皆有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呀？这对大算盘的来历，其实当时很多道士们都听说过，但是怕得罪朝廷，所以就谎称这算盘是邓承修为了还愿进献的，所以后人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当然了，咱们说这邓承修天理报应也是无稽之谈，不过这对算盘倒是给东岳庙添了一景，也留下了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东岳庙咱们打一开始就介绍过，最早是在元朝建立的， 可是奇怪的是，在素宝司里却有着一个青装素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庙里最早设立了72司神像，后来才增设到了76司。这些神像都是在明朝第六代皇帝朱祁镇当政的时候所塑造的，分为善相和恶相两种。从他们的衣着打扮来看，全都是明代装束。可奇怪的是，在素报司岳飞的神像身边，却站着一个穿着青装的侍童。这可是全庙绝无仅有的塑像，这差着朝代呢，明朝的手艺人怎么会塑造一个清朝打扮的塑像呢？据说这清朝晚期的时候，宫里边有一个小太监叫顾德喜，年岁不大，长得皮肤白皙，眉清目秀，而且他这个人平常的言谈举止也都跟小姑娘似的，所以日子一长，宫里边上上下下的人就给他起了一外号叫顾大妞。这顾德喜虽然不爱听，可也没辙，谁见了他都喊这外号，最后就连光绪皇上都听说这事儿了。有一回光绪打算把这顾德喜叫到身边来，让他传一道谕令，谁想这一张嘴就把这顾德喜给喊成顾大妞了。顾德喜一听，这心里头可不乐意了，心说您这不诚心戏弄我吗？结果小事嘟囔了一句小王八。这事儿凑巧了，他这声小王八正好让旁边一个执殿的太监给听见了。这太监就吓唬顾德喜，你敢骂皇上小王八，你这胆子也忒大了吧，你这话要是让太后知道了那还得了，这可是杀头的罪过。顾德喜听完了，心里头觉得跟落了病似的，还害怕呀，天天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就怕哪天让太后跟皇上知道了找他要脑袋。那个年月尤其又在宫里边，人心隔肚皮，保不齐准呢哪天你被人卖了。既然这话咱自己已经说出口了，要想保命，看来这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啊。可是这顾德喜毕竟不是一个全乎人，跑到哪儿都得让人认出来。当时啊，这太监信奉道教的有很多，想到这儿，这顾德喜就决定跑到道观里去，这样可以也求神仙保佑，免得东窗事发，即便有一天太后皇上知道了，这道观也能让他避避风头。所以主意一定，顾德喜连夜就跑到了东岳庙，一进庙就给东岳大帝跪下了，求神仙保佑，求您让我逃过这一劫，如果您能保佑我平安无事，我定生前身后的侍奉您。要说这皇宫里头想生存得宠，那得靠出卖别人。早先这个执殿的太监为了能在慈禧面前争宠，还真把顾德喜随口嘟囔的这句话给说出来了，谩骂皇上可不是个小罪过，您说这顾德喜能逃过这一劫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咱们都知道，这光绪虽然是当朝皇上，可是在慈禧眼里不过就是一个傀儡而已。那会儿赶上光绪闹腾着维新变法，所以这母子俩是面和心不和。慈禧一听这太监说顾德喜的坏话，扑哧一下乐了，不但没生气，还觉得这话顾德喜骂得对。顾德喜这边呢，自打进了东岳庙，这心里头啊就没踏实过，老派人出去打听有没有什么动静啊。结果这慈禧不光没要他的命，还派人把他招回来了。顾德喜回宫之后一瞧，这慈禧老佛爷非但是只字未提，还让他恢复了原来的差事，好好干活，这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看来真是神仙显灵了， 早先我许下的愿，我得还去呀。这事儿过去之后，顾德喜就自己掏出钱，找手艺人按照他的模样塑了一尊泥像，还在泥像的肚子里头啊放上了他的生辰八字，给搁到素宝寺里，意思就是他生前身后都要做岳飞神灵的侍从，以表示自己的忠心。据说这尊像开光那天，顾德喜把自己的手指头给扎破了，把血滴在放着朱砂的砚台里头，让得道的尊师给这塑像点眼睛。除此之外，他还向东岳庙的道士们放堂舍斋三天，这些道士为了回谢，也替顾德喜做了一场法会。这件事儿在当年可是清宫秘闻，外带东岳庙的奇闻。直到民国后期，但凡逛东岳庙的老人，见了素宝寺的顾大妞，都会想起这段奇闻异事。清朝末年，要说求这东岳大帝保佑的，可不止顾德喜一个太监。您瞧，在这岱宗宝殿里边还挂着一副匾额，上面写着神灵莫佑，万寿无疆，以谢东岳大帝的救命之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昨天就说了，这泰山是万物发祥之地，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供奉泰山神的东岳庙就尤为被皇上重视。朝外的这座东岳庙，自打皇上出资修缮以后，就正式改为了官庙。不光是一些祭祀活动在这举行，就连皇上外出，这朝外的东岳庙也都是头一个休息的御座房。话说光绪年间，有一回隆裕皇后要到东陵去祭祖，刚巧一队人马路过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隆裕就吩咐了，说有点累了，要到庙里御座房休息一下。皇后要亲临东岳庙，那可不是一般的迎接排场，就看庙里的正副住持全都穿戴上了补子的道袍，脚蹬朝靴，手持香炉，率领着手下的道士分列两旁跪在山门外迎接。要说这皇后出门级别就是不一样，当时这隆裕皇后坐的是一顶黄缎子刺绣彩凤大轿，由八名太监扛在肩头往前抬着，这轿前边呢还额外的抬了一座宝座。按照当时宫里的习俗啊，这皇上跟皇后要是进庙休息的话，都是自己带着宝座，等休息够了您再拿走。虽然这种轿子现如今已经见不着了，可是想象一下都能觉得这物件肯定不小，平时要是走个宽敞地方还好说，但凡碰上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就难说了。再有八抬大轿，您别瞅坐着舒服，可底下抬轿的人那费大劲了，八个人把这前行的节奏得掌握一致了，这人啊坐在轿子里头才不会觉得颠。当时这个御座房设在后罩楼，您得顺着岱宗宝殿旁边的月台往后走，这才能绕过这岱宗宝殿来到后边的后罩楼。这月台离地面一米来高，宽呢六七尺。您可能得问了，这有什么难的呀？这话呀您得分怎么说，您要是一个人溜达这宽度没问题，可是人家隆裕皇后那金贵的脚不能着地呀，多窄的地方都得轿夫啊给抬过去。您想想六七尺宽能有多大地方啊？这么打个比方吧，现如今您家里边这床都是一米八左右的，这月台的宽度比这床宽不了多少，一个八抬大轿要想绕到后边还得拐个弯儿，那难度可就不小了。抬轿的八个太监心里都琢磨，这地方可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呐，不能出了岔子。可就在几个人抬着轿子往东一拐的时候，突然一个太监脚下一个没踩实，夸嗒一下这轿子就歪了，眼瞅着这轿子就得翻下去。您也知道一米来高，但凡轿子翻了 里头这隆裕皇后保不齐呀、啊、就得来个骨折脑震荡。当时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吓着了。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乱了脚的太监这身后有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他拽回来了，结果这人也没跌下去，轿子也没翻了，平平安安的给抬过去了。这几个太监心里庆幸啊，要知道抬翻了皇后的轿子，甭管是皇后有没有事儿，都得掉脑袋。庙里的道士赶紧说道，这都是东岳大帝显灵才使你们这些公公逢凶化吉呀。回宫之后，这些太监合伙给东岳大帝挂了两块长一丈宽四尺的匾额，上边写着神灵莫佑万寿无疆。据说这些太监挂匾那天，好多老百姓也都自发的跑到东岳庙来随喜功德，当时的场面比过年的庙会还热闹。咱们刚才也说了，这算盘、匾额、青装小侍童，这些都是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除此之外，在东岳庙里还有很多您看不到的传说故事。都知道这东岳庙里神仙多，所以早先呢，这老百姓甭管什么事儿，都愿意来这儿拜一拜。日子久了，那些神乎其神的故事就传开了。明天我接着和您说说这东岳庙里的传说故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 Yeah!